嗱，好多人话香港同鸦片战争嘅关系好密切，冇鸦片战争就冇今日嘅香港。但系究竟鸦片战争嘅文物喺边度呢？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揾唔到。嗱，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而香港坟场里边最早最早葬喺呢一幅地方里边嘅咧，就系鸦片战争里边 William Bodie 舰长，就系英国战舰眼镜蛇号嘅舰长嚟嘅。咁当然呢个石碑咧系翻新过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丁呢，佢哋都係寫住呢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面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呢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啦。咁喺我隔離呢一度呢，就大家見到呢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頂嘅一個杯嘅一個咁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呢？呢、這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呢，呢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呢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 嗱，頭先休息嗰陣時咧，就發覺啊，啲聽眾可能真係唔係好想睇我打泰拳啦。突然間急跌去到4900多啊！即係我一講完之後， 你一講就打泰拳。 本來我上次就話扮任何人就即刻升噶嘛，但我一話打泰拳即刻走啊！可能大家都睇過以前經歷過咧，嗰啲打泰拳都係流流地嘅。 唔係啊，你冇乜說服力噶。 有啊，你上嚟嗰陣時，頭先嗱有個聽眾上嚟，見到我喺度練緊拳嘅喺度，同我朋友喺度練緊拳噶，嗱堅噶。咁就所以大家唔鍾意就玩個第二樣啦，咁樣返嚟講講第二個話題都係重要嘅。其實我諗大家都好想知道呢個 DQ 呢單嘢點樣收貨。 迪迪仔 我覺得今次參選村代表呢係測試嘅，我相信 我嗰日見到佢呀，我同你一齊 係啦，係策略性嘅，我覺得係 社民連嗰個晚宴，佢咪遲咗少少，好似早過你啲咁多嚟，定係遲過你唔緊要啦。呢、這個咁我啱啱佢經過我個位嘛，我話哇，我話你今次都醒喎，你拆老 做到嘢 揸煲喎， 真係㗎，嗱呢啲咪做到嘢咯。 佢真係試喎，一來為神功，一來為弟子咧，就係、是、自己。喂，究竟我兩年之後差唔多啱啱選立法會嘅。 同埋今次我覺得咩咧？朱凱廸成功在咩咧？佢用一個答法，而呢個答法叫做引蛇出洞嘅答法。 嗯， 佢唔係話我唔簽，亦都唔係話我支持。 嗯， 係咪係令到嗰個 DQ 主任咧陷入咗一個困境啊？個困境就係佢唔做又唔得，我相信嗰條紅線係一路壓咗落嚟，所以就話佢隱晦地表示咗冇反對港獨， 嗯， 係嘛？咁嗱呢個就係變成咧對公眾嚟講咧，就我一次揭露咧，唔單止 DQ 制度去到村代表選舉，亦都係個 DQ 嘅理由再進一步係好隨意式，即、就、係、是、一個行使呢個權力啊，係相當任意去行使權力。當然，我覺得朱凱廸嘅目的係希望引起大眾嘅關心，嗱，大家嘅關心程度係高咗，但係我覺得未夠，一定要有 follow suit， 要有後著跟進。我覺得，如果唔係就嘥咗朱凱廸呢個一番苦心。後著嘅跟進係咩呢？就係、是、話你見到而家就係話人哋港獨，你唔反對都唔得。朱凱廸嘅講法就係話嗰個唔關我事，嗰個係佢嘅言論自由嘅嘢嚟噶嘛，咁樣都唔得。好啦，呢、這個就係變成係文革式嘅嗰種嘅思想審查裏面嘅連坐法啦。 嗱，我就覺得佢點樣回應你個 point 就係點解佢醒嘅就係、是、劉小麗嗰次已經係咁講噶啦嘛，就攞嗰份聲明出嚟就話，喂，當日你講即 係文匯報嗰個報導啦，係 啦，即係、就是、有人哋有支持港獨嘅自由嘅，呢個係我哋言論自由或者表達意見自由一部分。佢、今次嚟咧就係、是、再一次測試呢樣嘢，究竟你係唔係同埋你係村代表選舉啫，好低 level 啫。係咪？甚至乎佢有另外一個阿條文噶嘛，就話喂，你基本法嗰個講法其實只係規限於喺個立法會裏面啫嘛。 但今日林鄭講咗就唔係根據基本法104嘅話，根據係個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哦， 係啊。 但係好似村代表選舉條例 有佢高出嚟， 有 高出嚟有嘅， 有 高出嚟有嘅。 OK。 但係我覺得亦都係 DQ 問題點解一路唔能夠成為一個抗爭嘅一個 議題 咧？係因為常態化。同埋我相信在第一次 DQ 裏面共產黨拿了個道德高地，即是在第一次 DQ 即是支拿宣誓那次的時候，所以變了呢 就好多時即使係泛民嘅支持者都對呢件事本身嗰個是非黑白嘅判準都好似模糊咗，我覺得。 我又唔覺得佢模糊咗，而係攰咗。 冇用。 係啊，已經佢嗰種即係憤怒咧，已經 expected 啦。 我覺得情緒有轉化。 係。 起初糧油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支那論， 共產黨嘅部署係好好嘅，當時 嗰、那個支那論咧， 用民族主義發動嘛， 係有好都有好大，係因為依個説法有好爭議咧，所以有好多嘅所謂嘅黃絲嘅人咧，未必係完全認同，咁所以咧佢反應咧就會冇咁大，即係話 DQ 佢兩個嘅時候咧，反應冇咁大，跟住再 DQ 四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有你頭先所講個情況啦，就好可能就已經。 攰 啊！因為咧當中又有釋法， 同埋唔知點處理， 又有釋法， 揾唔到一個突破點。 所以你回想一下咧，當日佢 DQ 梁油嘅時候咧，佢係揾到一個好好位入嘅。 梗係啦，有部署嘅。 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候喺街咧都撞到一啲好普通嘅市民，佢都話抵死啦，嗰兩個咁樣。嗰陣時候我都知大鑊嘅。嗱，雖然我未必同意佢哋咁樣嘅宣誓嘅方法，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唔可以搬龍門噶嘛。 無論佢個宣誓方法係講乜都好，我覺得共產黨嘅做法基本上核彈打蚊啊嘛，係 out of proportion 啊嘛，係係咪？同埋你之前上一屆唔係咁處理噶嘛，包括 DQ 主任都係㗎，你夠僵你咪修法咯。今日林鄭有講㗎，佢話都要考慮係咪要修改個法例啊嘛。根本你而家 DQ 主任咁樣做係違法嘅，其實係冇個法律基礎俾佢做呢啲咁嘅嘢嘅。 你104嗰個釋法咧，其實係冇。冇一個內容係講選舉主任有一個咁嘅權， 冇，絕對冇， 係冇嘅。個釋法當中佢冇錯，佢係抗，佢係將嗰個嘅宣誓嗰樣嘢咧，係褪前咗去嗰個所謂參選。 嗯， 但係冇講過你依個嘅選舉主任係有呢個權喎，所以你如果要做，你真係要修 法 喎， 要修例， 你係修例嘅喎。 但係佢買咗嘛， 佢一定夾到啊！朱凱廸今次佢另外一樣醒仔，一定夾到呢樣嘢就係、是、咧，因為條紅線 set 咗啦，跟住你區議會， 區議會啦、 啊，區議會啦。 唔使諗啦，佢 初時我就以為咧，喂，大佬你泛民起碼都四五百個候選人啦，三四百啦嚇、即係湧出去啦。喂，大佬你點樣做到 research 啊？咁但係而家佢就話俾你聽，其實我哋做定曬你所有人嘅 profile， 嗰個 model answer 同埋個 standard answer 咧，其實已經係 即係有個 template 嘅，有封信喺度， 係啦， 就會 copy 翻朱凱廸嗰封信俾你㗎啦。 唔係都有少少 application 嘅，即係細良個講法又係點？我嘅講法又係點？如果你真係參選嘅時候， 嗱唔係，我覺得。泛民要反制呢樣嘢就唔係開個記者會話宣稱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喎。 嗯， 因為咁樣嘅話，如果當出年再有大量嘅年輕人被 DQ 嗰陣時咧，跟住一年之後嘅2020嘅立法會選舉咧，而你乜都唔做嘢嘅話咧，係好大鑊嘅，我覺得。因為你阻止唔到 DQ 嘅話，即係話將香港嘅選舉變成係篩選。 嗯， 同特首行政長官選舉一樣，先由共產黨篩選，然後再俾你投票，你咪接受咁嘅制度先。如果你接受咁嘅制度，即係呢個係干預高度自治同埋違反基本法嘅根本係。 嗱，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民主黑暗一期咧，插一句 sorry， 即係區議會大規模。 嗱，我覺得先 唔使好多嘅，所謂大規模意思就係咧十幾日有。 啊， 今次朱凱廸咧個 bad effect 就係點咧？就係令到我哋所有準備參選區議會嘅友咧，就大家安分守己啦。喂，我做咗咁耐， 唔好安分守己啦。我覺得 我估啊，令到個效果係會 唔係？我覺得分兩類， 我應該咧就應該咧眾志可，或者係全部撲出嚟參選就差唔多。我認為既然行到呢一步啦， 但係你要預備 Plan B 咯。 嗱，我覺得就真真假假，千祈唔好咁戇居。 嗯， 如果想選嘅，即使佢 set 咗個窿，你都要捐過去。 係啊， 呢個就係如果唔係你放棄咗區議會嗰個嘅 戰 陣地。第二就是另外一批咩咧？係打擊佢呢個 DQ 制度嘅，就等於朱凱廸今次參選村代表一樣， 明係測試 係志在否定佢嘅 DQ 制度而成為令到特區政府要付出政治代價嘅 DQ。點解佢如取如攜呢？就因為佢 DQ 裏面你開完記者會講完民主最黑暗，佢唔需要付政治代價嘛。 我今日都睇到唔知邊個 box， 唔好講邊個 box， 即係嗰啲 message group 啦、就係佢好多話喂，大佬淨係開個記者招待會，你啲唔可以， 唔 係你冇抗爭，亦都冇反台， 你個記者會講到幾義憤填空、捶胸頓足都冇用。所以嗱，我問第二個方法，我琴日我喺節目都講過嘅，係咪要打爆佢個 DQ 主任？個意思就係咩咧？你不斷有一班人去參選，呢班人咧就唔係以進入區議會為目標嘅，我係。測試你呢個 DQ 制度， 暴露你呢個制度。 如果我一個區議會，你話叫人真係去選就難啫，因為第一未必咁多人有興趣，第二大家都要知道當選嘅機會都唔大。 但是如果我是志在咩呢？志在你 DQ 我呢，咁就另外一回事嚟㗎喎。 即係你荒謬化咗佢喎你。 如我就係話，如果觀塘區議會有500個人去參選而被 DQ， 其實咧頭先 你估會發生咩事啦？ 話啲香港市民咧，對於今次嘅 DQ 咧，可能有不同嘅情緒。但係如果我覺得你個形勢就好似咩咧？一隊軍隊喺度，又跟住咧你喺度衝，跟住打一個，嘣嘣嘣一個逐個中槍，又跟住攞低又有人上嘅時候，喂嗰、那個情緒會唔同喎？那個情緒變得憤怒喎。 人海戰術啊，你講緊係嘛？ 係啊，嗰、那個情況就變得憤怒。 同埋佢要考慮 DQ 唔係又 係啦，佢要考慮嘅就係咩咧？佢唔可以再係咁樣如取如攜，包括佢後邊嘅老細。其實你走去同嗰個 DQ 主任講係冇意思嘅 ，even 我覺得同777講都冇意思嘅。是要他老闆肯要 call 停這件事，就是共產黨肯 call 停。我不是完全反對，但是如果你現在這樣打開口牌， 有什麼所謂？ 沒錯，這個問題，這個可以說，我反而覺得 我要號召人去參選。 還有啊，在那個整個 ritual 還有他更加會令我們很有大的 setback， 就是喂，我們這樣報人海戰術走去，哎，你又打我前排，後排又再打埋，那些人不是更加會中你剛才的說法，就是常態化咯，覺得呢樣嘢已經係公理咯。 嗱，我覺得有冇你號唔號召啲人去，佢都會 DQ 嗰啲眾志候選人嘅。我覺得，因為呢個係上邊嘅政治決定嚟㗎嘛。 嗯， 佢只係執行。 嗯， 好啦，我就要令到佢咩咧？就係、是、你再去游說美國咩最為呢、這個獨立關稅區乜春春香港一國兩制冇變都好， 香港關係法。 喂，大佬，你幾百個人俾人取消參選資格， 係啊？ 你點講先？我問你，邱騰華你到美國點講 ？OK。 仲有啊， 仲有中間搭幾件嗰啲李柱明啊喺度， 你真係好似係 啊最好啊，最好李柱明 啊教主嗰個咪呢個陳雲啊國師啊， 你睇你 贊成佢嘅講法，真係噶，點解咧就 梁家傑出嚟， 喂咁你呢啲啊真係叫焦討論喎， 唔係焦討，呢個就真係做嘢啦，真做啦，真做意思係咩咧？ 真抗爭呢個係， 你要 pay the price， 你就要衡量，當你做嘅嘢你都睇穿咗對方，永遠都係扮真債嗰陣時。 嗯， 嗰啲袁凱就梗係上嚟欺負你啦，係咪先？ 嗯， 你都係嗌兩聲咁就算㗎啦。但你甩掹把教剪出嚟嘛，而家係嘢， 即係不斷話俾你聽，我唔驚你嘅，我哋你有嚟。 咪此其一啦，第二你個量數夠大咧， 同埋人 嘅量數夠大，成件事唔同咗 嘅。唔同啊，真係嘅，係 完全唔同啊，唔係你 DQ 啊劉小麗 DQ 朱海迪，唔係咁樣。 我相信有好多香港市民係啃唔落㗎，真係去到咁嘅地步。 係啊， 唔係話心亡錢亡嘅問題， 嗯， 而一啲好理念原則先行嘅市民係真 係 頂唔。 你要令到成個香港市民睇到就係佢係 DQ 成代人，成批人。 咁你就要揾翻嗱， 你唔需要反 而我覺得啊，連啊新界東選舉都可以玩呢樣嘢。 你唔需要喺政圈。 唔好理啊，係咪阿毛哥參選啊？泛民啊，總動員參選俾你 DQ 啊？ 嗯， 唔好再講 Plan B 啊！我連 Richard 直唔好講 Plan B 添啊！ 我覺得真係 冇 Plan B 啊！我而家全部出動。 嗯， 你睇下你 DQ 幾多個？ 你揀候選人咁踢波有咩意思啫？係咪先？ 我唔講 Plan B 啊，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有足夠嘅號召力。有一啲人根本上佢哋亦都唔會喺政治圈裏面再做嘢㗎喇，你 DQ 我冇所謂嘅，根本我已經離開咗政壇，我退咗落嚟㗎喇，又立 但我擔心呢就係、是你到時佢唔 D 呢又都係煩， 因為你佢退 咗、哎、DQ 冇事喎、 啊、咁但係你用得太多嘛，大佬介埋 第一次用 嘅，我哋自己介埋自己有票， 唔係我第一次用咗喎，今次 咪到時咪咩囉，到時 咪退選囉， 退選囉， 係有咩問題啫？ 問題 又未俾錢， 咁但係佢而家好醒嘅，冇咁快確認你個參選資格嘛。 你確認咗我都係退選嘅啫。 唔得啊！而家你個截止報名日期啊， 截止報名日你咁多，譬如100有參選嘅時候， 唔係佢都唔係一個區啦。即係你每一個區可能你派一個咁。 我想問下你啦， 一個正式參選，一個係玩嘢嘅咁講啦。 到假設嗱，假設我哋 brainstorming，我哋號召咗1000個支持者出嚟。 嗯， 是分不同的日子不同的选区、 嗯、 用不同的答复方法，你怎分到哪一个是属于这个叫做反 DQ 运动的参与者呢、 啊、今次 我同意了，真的我們要命名叫反 DQ 运动。 是啊，你 这个是最重要。 你怎 首先现在什么都不用说。 就去参选这个黄大仙区议会、 嗯、 譬如出年九月选举你就报名期第一日去报。 我最怕 我就参选观塘区议会，然后我就中间那日去报，跟着徐伯就参选这个元朗区议会。然後他就最後尾嗰日去報，喂他不知道我們三個人其實是運動的一部分嚟嘅。 而家我哋講咗嘛，大佬而家。 咁我哋梗係啦。 但有其他人你不會知道的嘛。但我的答案我不一定 copy 朱凱廸的答案的。 不是，但你又要部署啊。 可以變很多個答案出來 的。你之前呢無論在自己的 Facebook 裏面要不斷宣揚這個什麼自決啊港獨那些東西才可以配合到這場的。 不是不是 DQ 運動。 但你見到朱凱廸的講法那條 line 是正確的，我覺得。一路民主派不敢去守是什麼呢，就是說這個是屬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先。 表達意見自由部分。 是不是由馬海FCC 陳浩天演講，到校園反港獨，到浸會現在搞什麼那些 misconduct 去對付學生，泛民之所以被人秒爆其中一樣東西，就是我不要你支持都好，你 defend 這個 right 先，你沒得避的，我覺得這樣東西是不是，我不一定是支持你，現在的問題就是他辣到就是說你連 defend 這個 right 劉小麗 DQ 惡劣的是什麼呢，就是說就算我不是嘛，但是我覺得是一個選項都不得嘛， 不是 你等於你支持， 你要好大聲咁出嚟反對，咪大哥，我哋幾時有機會可以好大聲反對呢，即 同埋又講到幾大聲你知唔滿意呢， 係囉， 係咪，所以我就話全部都係 arbitrary 嘅呢啲嘢。 咪我覺得呢今次嘅事件你要分層次去講呢，第一就係話佢影響咗我哋嘅言論自由政治信仰自由呢、這個層次。 同埋變成思想審查嘛。 係啦。同埋呢再一個層次就係佢而家係違法，係兩個層次。 佢冇法律基礎㗎、okay? 其實個 DQ 主任。 你因為個 DQ 主任冇呢個權力嘅，所以呢兩個層次係都係同等重要嘅。而家政府係公 做緊啲違法嘅嘢，為咗政治任務去做緊啲違法嘅嘢。你要將呢件事上到去國際層面，一定係呢個層，即係咁樣嘅論述，而唔係話因為佢提倡咗港獨，所以俾人取消資格唔啱。 喂，舉例， 唔係絕對唔 係 呢樣。 我覺得你唔係話釋法大曬嘛？你釋完法之後你要修法嘅嘛，大佬。這個的常委不是人大常委釋了法了，那怎麼辦，那他釋完法之後如果你的法例是沒有這一方面的東西，那你就要用修法來去符合那個釋法，現在是沒有做這一步。 因為今次朱凱廸惡劣是什麼呢，就是個喂純粹主觀的，是個 DQ 主任說我覺得你隱晦地支持。 還有我現在質疑你 DQ 主任有沒有這個權力、啊、你有沒有這個權力先、啊、第一 法例沒有賦予你這個權力做這件事、第二你憑什麼說我隱晦地支持、如果法律制度是這樣就清清楚楚嘛，你有刑事罪行三個月判刑以上就不可以參選，清清楚楚，但現在這個不是嘛，這個是一個思想審查嘛，是一個連坐法的思想審查嘛，就算你說朱凱廸沒有同屬於聲稱是自決派的劉小麗有，而你沒有反對劉小麗你都不得， 不得啊，現在 其實我真的回想一下， 喂大佬有沒有搞錯、你說真的 是少講自決， 不是他會贊成人哋有講自決的這個 權利 自由， 是他自己少講的，這 個是言論自由範圍嘛，這個其實很容易理解的， 他同埋他只是唯一的證據就是簽了那份聲明啫，當好像是 DQ 梁， 喂，同埋而家就算你23條未通過， 唔係梁天琦嘅時候， 你未有23條啊？ 當日23條最後尾出嚟嗰個草案啊， 都係合法 嘅。其實係講緊行動啊嘛，係要用普通法刑事罪行嘅標準先至違反23條啊嘛。 只要一切 根本係夾硬僭建出嚟嘅呢個， 一切喺言論範圍之內都係合法嘅。但而家最少都係咁，而家我認為都係咁。所以我不知道現在的我們的香港政府是憑 什麼，你憑什麼去剝奪我的政治權利， 你就憑一個叫釋法、okay? 喂釋法不是說的那樣東西， 不是說的那樣東西， 你要修法，其實是如果你要釋法的話， 所以整件事香港政府是完全亂曬龍，完全是沒有章法行事的，我現在不 有 我現在不質疑你釋法先， 他唯一的章法我就是緊跟老共路線，緊跟自己老闆的路線，有殺錯沒有放過，無論是立法會的層次和現在那個什麼村長選舉都照殺， 不是我使咁我使乜請打請你打工啫，好，我嘅意思就係話好啦，你要幫老細做嘢都 好 做得乾乾淨淨啊，做得好好睇睇啊，唔該 你，此無此啊，你先講就係 使乜，我話如果我使乜俾使乜請你做嘢啫，你而家問題就係做得亂 Q 咁落，亂 Q 咁做， 因為好簡單，佢亦都係憑呢樣嘢說服共產黨支持佢，就係話我唔需要好似老董咁樣 hea 到周圍都係，因為你一立法一改法例就會觸發群眾上街，他就說不用我用其他方法搞定他， 行政手段， 這個其他方法搞定他是嚴重破壞香港自己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因為你修法最終就03那個七一遊行就變成一個 nightmare， 現在我不做了，我不做那種方法，你見到的就是用社團條例對付陳浩天， 民族黨咯，跟住就呢個 DQ 主任就將佢變成係一個政治審查工具咯。但係呢個傷害我話俾你聽，仲大過23條其實，因為你係根本上將一個普通法嘅制度全面扭曲啊嘛。 嗯， 正路我就話你如果釋法之後你要執行，其實你應該修改個選舉條例啊嘛。 嗯， 而唔係由個 DQ 主任走去照下你個腦，咦？你好隱晦地， 而家係條例裏面 有條頭毛獨立咗出嚟喎，咁 完全一個黑洞。選舉主任點解 選舉變成 邊條條例俾一個咁嘅權力佢？ 好啦，我就係話最好笑咩咧？李慧瓊 審議佢哋嗰啲條件， 李慧瓊就話喐朱海迪，林鄭今日出嚟就話唔喐，林鄭就通過呢個 leverage 嚟去 build up 佢自己仍然係所謂溫和中間路線。其實呢個係空手套嚟。你明唔明啊？因為 DQ 朱凱迪呢樣嘢根本就唔應該發生嘅。 嗯。 然後李慧瓊出嚟就唱呢個白面，然後林鄭出嚟唱呢個紅面，就話我唔會咁做嘅咁樣。咁然後跟住嗰啲中間派嗰啲泛民就話：，係全靠阿林鄭頂住啦！你老闆真係，你唔想爆粗都幾難。根本係一個局嚟㗎嘛。李慧瓊點解咁講 咧？我嗰陣時候咧，之前咧，我 根本係個局嚟嘅， 因為有人傳咗聞啦，即係我都係聽嘅啫，就話誒、朱海迪咧就喺又搞天星皇后嘅時候咧，其實同林鄭好 friend 嘅，咁所以咧就話會 會放佢入閘， 可能放佢一馬。有人咁傳過㗎。 星島今日咁講啊，就話如果佢唔係搭成咁嘅話，就本來俾佢冇話冇話，原本冇話一定唔俾佢參選， 嗯， 只不過因為佢咁樣嚟去挑戰個制度，所以就冇啦咁啊。不過唔代表兩年之後冇得參選，我估係政府放出嚟。 小麗都係咁講㗎， 唔好信。 佢透過阿湯家華把口講㗎嘛。 千祈唔好信，你問我。 因為佢係再參選，未必會 DQ 佢嘛。 因為點解咧？佢就係想你自我即係閹割咧，去修正自己本身嘅政治信念。嗱，第一有個好處就係呢條紅線咧，話俾阿爺聽，其實我已經幫你咧係步步進擊咗嗰班人㗎。其次咧就係呢班人。所謂過往即係嘅道德高地咧，都係冇曬嘅，因為你自己褪咗啊嘛，係咪？以前係你講噶嘛，例如小麗咁講先啦，即係講自佢嗰個問題，佢嗰陣時候都已經話呢個係概念股嚟㗎啦，啲人已經係即係喐緊佢㗎啦嘛，就話喂大佬，原來你選嗰陣時候講到咁大支嘢，後期就完全係冇曬影咁樣，咁其實佢係某程度上佢蠱惑嘅，亦都可以話係成功嘅，佢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就話你冇希望㗎啦，嗱呢但係咧，冇希望之餘咧，仲好似俾一線曙光你咁。下一次，因為最重要就唔係村代表選舉啊嘛，就係2020。 但 係 我話俾你聽啊，冇得停嘅。點解咧？一個權力當佢運用咗之後，咁隨意、咁隨手可以用嗰陣時候，佢自然就會一步一步咁騰前嘅啦嘛。 做步步進擊 係咪？即係等於好簡單啫嘛。喂，頂我阿仙奴都撳住你熱刺嚟踢啦，下半場。 嗯。 我唔點會唔推前啲嗰個中場線一路壓迫啫？仲俾你翻身，梗係博取到你一球。 同意。 所以我就話你唔係自決啦，跟住叫任何聲稱本土嘅都會被 DQ 啦。你問我 咁誇？ 點會唔？ 點會唔會啊？跟住支聯會咧，結束一黨專政咧。 唔係，我覺得佢會走去嗰個位，走去嗰個位就係、是、支聯會嗰啲。因為嗰陣時候已經係阿譚耀宗係先 講過㗎啦。譚耀宗當時 爆響口， 吹下水嘅啫，咁樣即係話佢哋考慮緊。你問我 亦都係同我頭先講阿喬明咁，佢想試。聽下市民大眾嘅反應係點樣？ 如果跟住講你泛民今次唔發動反 DQ 咧， 佢就理㗎啦， 就理㗎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位神功，二位弟子。 我覺得唔需要講到去區議會咁遠嗰、那個。頭先我哋講區 新東補選得㗎， 淨係喺新東補選呢度，我覺得就應該掀起一個叫反 DQ 嗰個嘅運動，而係唔好再講 Plan A、Plan B， 唔好講呢啲嘢，唔好講係咪長毛出選。我覺得應該冚世界啲。眾志啊！ 我想問下，如果我係素人 選舉，我呢一直已經唔係最重要嘅一樣。 我冇表過態，關於港獨問題、關於自決問題，我從來冇表過態。 嗯。 而我今次參選新界東補選，個 DQ 主任問我，我答法就係、是、我唔支持香港獨立，不過我支持有呢個言論自由。 不係，應該咁講。佢具體操作上 咁啊點啊？ 佢好蠱惑嘅，係朱海迪先會 set 呢啲問題嘅啫，其他人未必有呢啲問題問㗎。即一般的素人是沒有的，是 specific 那幾條友，即例如說上一次梁天 聰，姚松 炎，是啦，姚松炎，劉小麗都好像沒有問過問題， 沒有問過，沒有做不有的，即刻一下就斬了 你的嘛，所以你想說透過答問題的方法去表述自己的政治立場，有時在技術上是有難度的。 我認為今次真的不如真的整批那些即所謂自決派的人 就嚟去報名參加。 我嗰陣時候咧，其實我 advice 過阿毛哥，我就不如咁啦。你第一，你喺嗰個終審庭嗰度咧，你一定係打到最盡㗎啦，你唔會中途轉態㗎啦。第二就係咧，嗰份確認書咧，你係要俾一個好嘅 demonstration effect 俾一般嘅市民大眾㗎。就係點咧？就話俾佢聽，我唔簽㗎。我唔會捐九窿㗎，我唔會喺城下之盟㗎。你睇下佢點？因為阿毛係佢亦都係一個兩難抉擇嚟㗎。 但 阿毛係從來冇贊成過港獨，甚至乎咧，我嗰陣時候同佢純粹係吹水，即、就、係、是、辯論嗰個問題嘅時候咧，佢連自決呢個議題咧，佢都係有好大好大好大嘅保留啊！唔好話反對啦，講得咁難聽啦，佢話唔得㗎呢條路。即係喺我哋私下傾啊，同埋公開場地揾唔到啊嘛。 代表反對，即係只不過係話個政治路線 喺 香港。 咁佢冇從來冇 冇實際執行， 冇實際宣揚 作 用啊。喂，咁你呢兩條紅線，喂，我唔簽確認書，就算呢兩條紅線你喐喐唔到佢嘅話，咁你俾唔俾佢入閘啊？你俾唔俾佢入閘先？ 嗱，咁我上次講一定俾佢落去輸啊嘛，會 佢會做個， 呢個係我估計， 佢會談天牛做完曬呢個研究之後，發覺長毛輸就一定入到閘， 俾咪俾佢入閘咯。 如果發覺長毛會贏嘅話，就一定入唔到閘。所以我就話你冇得同佢玩嘅。如果你咁樣淨係開個記者會，因為根本上佢就係將一種篩選制度直接引入咗香港。呢、這個篩選制度就係我唔知道幾時佢個嗱，你話由舉手要攞到幾多票先至可以入閘，你都清清楚楚喎個規則。 嗯。 佢而家嘅規則係完全由得佢改嘅，兩年之後因為政治形勢需要，連支聯會都入唔到閘，結束一黨專政又得。 唔係，所以佢 如果你容許呢個制度一路落去嘅話咧，坦白講，你真係唔好做民主派，我覺得。 嗱，翻轉頭，我哋用翻即係九龍西嗰個 case 咧，我想 elaborate 少少，就係頭先你話，如果佢有機會贏嘅，我就 DQ 你；冇機會贏嘅就放你入嘛。其實上一次小麗咪 accept， 小麗咪就係咁咯。 嗱，我之前我係估計唔到就喂，你俾得姚松炎， 我都估計佢唔會 DQ 阿劉小麗嘅。 Similar case， 咁佢點？所以佢咪要報個機出嚟咯。 佢就因為你要， 第一佢贏咗你個選舉，打到你李卓人一鋪一碌，搞到咧自己陣腳大亂，甚至乎大家灰心壯志。第二就係 set 咗呢條紅線，就話咧嗱，你好似劉小麗咁咧。 都唔得， 唔使谂啊，以后 都唔使做啊，答问题都唔使答。 跟住喺个选举里边赢埋你。 喂，咁所以我觉得而家行到呢一步咯，你新界东你依一直就算攞翻嚟，个意义已经唔系好大，你就应该攞嚟做呢个反 DQ 运动， 当系一个 experiment。 系啦，你俾条准则，我就用廿友、三廿友嚟报名， 我咪俾 你俾个准则我。 方国山好，邓家彪好，俾你做一年咯。 咁点啫？ 一 年 根本已经冇咗嗰个咩关键小 数。而家重要嘅就系、是，好似讲唔捐九窿。我而都唔会话啊如果派边个一定 DQ， 唔谂呢个问题。唔系话黄之峰派你唔好出去啦，因为你一定被 DQ。 今次唔好倾 Plan B， 我觉得 唔倾啊， 全力砌 DQ 之后先留。即係嗰個所謂 fallback 係乜嘢之後先諗，我覺得。如果你唔喺區議會選舉裏面咧開呢場仗咧，到你真係2020嗰陣時咧，嗱、那、嗰個就真係殺到埋。 唔係，我今日都有諗。 好簡單，朱凱廸入唔到閘，姚松炎入唔到閘，劉小麗入唔到閘，你泛民參唔參選啦？喂，2020好現實嘅問題嚟嘅喎，呢、這個你胡志偉、林卓廷、陳淑莊。楊岳橋會唔會繼續參選咧？ 其實嗰啲問題擺曬大家面前嘅啦， 唔好懶啊，冇得逃避嘅。我話俾你聽， 你下一次都要問 一個問題，要有一個論述㗎。 係啊，你要有個政治姿態要擺出嚟。 你下一鑊好具體操作。 點解參加？點解唔參加？ 點解參加？點解唔？係 啊，你點說服？ 簽嗰張簽唔簽嗰張確認書 ？OK， 我認為應該唔簽而家， 係咪？ 你而家咁樣 DQ， 唔係你如果唔係咁，而家發展到咁樣 DQ 法咧，我哋之前都有話，嗱，保住個位，簽確認書，係咪？即係嗱，所以唔好以為咩大家喺度轉態，唔係，係形勢都係會令到你去喺個政治行為當中有變化嘅。但係你而家今時今日你咁樣 DQ 法嘅時候，我仲簽確認書係依一個意義喺邊一度咧？完全失去意義嘅。 仲有頭先翻 back 翻我哋嗰個問題，橫掂都係瓜㗎咯。 哦， 喂，橫掂都係瓜嘅，我點解要捐九窿啊？我點解會跟你嗰個咁戇居嘅遊戲規則啊？喂，其實我哋老實講冇曬道德高地啊！我哋都你咁樣去簽嗰份嘢。 同埋，我認為今次如果你真係發動一個反 DQ 社會運動，你應該 involve 埋啲選民，應該咧做一個公投好，或者諸如此類，簽唔簽確認書，諸如此類，你 involve 埋成個香港市民喺呢一場嘅即係決定應該點打落去。 我覺得要有部署，因為咧你跟住係兩場選舉嘛。 兩場選舉都會繼續進擊的，我覺得。如果你不去表示你有一個嘅反擊的計劃嗰陣時，嗱呢個從談判嚟講，亦都係有個策略性嘅考慮嘅。 嗯， 因為你惹嘢，人哋都已經督穿你啦嘛，你要你 估到你下一步 底牌就係三仔， 底牌就係、是、 轉三 B， 跟住多個 plan C 添， 跟住就 plan C。咁你上次一又係咁，二又係咁，係嘛？已經睇到啦，市民覺得 冇乜感覺， 冇乜感覺。亦都知道你班友根本就已經準備好，政府共產黨亦都知道你已經 ready for 呢個 DQ 啦。嗱，呢個係一個幾壞嘅 message 嚟嘅，係嘛？即係話我已經出拳打你嘅啦，其實你已經 ready 受我呢一拳嘅啦，係嘛？你就唔係諗住還擊，而你受完我呢一拳之後，跟住就繼續 business as usual。呢個政治姿態係一個反對運動咧，你企出嚟就好冇型，好老 Q 土啊！其實係，如果我係僆仔。我就會覺得你唔好講嗰啲咩意識形態、港獨自決先，你淨係呢樣嘢已經好老土啊！你知唔知？ 所以咧，心態上咧，即、就、係、是、我呢幾日都諗過呢個問題。心態上我應該一樣嘢咧，就係預咗輸嘅準備。嗱，你連一個位都唔俾翻我 ，OK？ 喺呢幾場裏邊啊，係咁嚼我哋嗰啲，嚼翻我哋啊嘛。我以為初時，DQ 就係紅線，俾個機會你真係真正攻，有機會選嗰陣時候冇搞咁多陰招啦，唔係。佢而家係有殺錯冇放過，連個位置都要贏埋你。咁如果我哋有心理準備係預咗輸嘅，咁你就 predict 唔到我咯。 係啊，你點知道我玩咩啫？ 係嘛？ 同埋好簡單， 即係頭先我哋嗰啲假説可以全部攞嚟諗咯。 到時你又陷入咗呢個收銀機個問題㗎嘛？你新界東一定會陷入呢個咁嘅局面嘅。結果又會 repeat 翻李卓人選舉裏面嗰啲泛民內部嘅負面宣傳嘅嘢，即係自己呢個泥漿摔角嘅嘢。你預計得到嘅，其實 同埋我哋要開始話俾人聽，點解我仲有一個理由就係、是、咧，你預咗新界東呢只輸咧，啲群眾你唔好俾咁大 expectation 佢啊嘛。 我 咁啲人個失望，冇錯， 輸唔需要提 exactly。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就係、是、話，我哋點解話 預輸定預贏？ 唔係我的意思就係話你起碼你唔好俾佢太高嘅期望，我哋好大嘅失望。 如果犧牲一個議席，可以攞得翻嗰個反 DQ 或者有翻個運動嘅 momentum， 我覺得值得嘅。但是一定要有部署，不可以求求其話 輸就算啦。 我覺得千祈 呢個態度唔得。 係啊，你係一個一步一步咁樣行要。你由區議會選舉前，由今次朱海迪村代表選舉被 DQ， 已經要諗呢樣嘢。雖然未必一定打開有牌，但你一定要自己裏面一啲好核心嘅人去 explore， 究竟點樣去 stop 呢樣嘢？如果你冇籌碼擺上台，我就話 Donald Trump 逼到共產黨跪低，其實只有一樣嘢，佢同奧巴馬好唔同。就係、是、奧巴馬就永遠出口講，因為你國務院嘅官僚就好簡單嘅啫，咩亞太區助理國務卿、香港美國領事，然後一路寫 report 上去，嗰啲就係官僚嚟嘅。佢哋做嘢咧就係文章式個走過場。Donald Trump 就做生意佬，我就係一拳揼落你嗰度，揼到你中興出血為止。然後跟住就逼你埋台同我傾，佢要逼你埋台嘛。你好簡單，如果我係共產黨，雙普選唔會同你傾。乜 Q 都唔會同你傾，我只會步步進逼。呢四年嚟就係咁樣啦，係咪？逼到埋你牆角，逼到你冇定期為止。而你一路就係話啊，我準備曬 Plan B、Plan C、Plan D 都好啦。其實嗰個係示弱嘅， 其實幾 ridiculous 嘅。 係啊，其實嗰個係示弱啊嘛。咁你如果去到最後尾，只係一個新東補選嘅議席，點樣用好呢個議席？反而就係我覺得市民係期望睇到咧。我相信好多人係。個心裏面佢知道個是非觀念嘅，知道 DQ 係離曬譜嘅，但係點樣做咧？佢諗唔到方法。 咁咧贏面反而高，因為到時多人出嚟投票。 你 如果你用翻舊嗰度就啊，大家含淚投票好，或者係大家關鍵一席啊，依啲又唔得。 呢個論述 用唔得。你如果 唔好再講 你反而盤住輸嚟打，你個贏面就高。 咪以敗為勝咯，我就。因為你好難會再諗到個機會逼共產黨埋台嘅。如果你點講啊？你要逼到佢埋台，你自己都要冒個風險嘅。Donald Trump 要冒個風險，嗰啲大斗農夫啊，嗰啲 Bible Belt 裏邊嗰啲共和黨嘅支持者啊，會唔會反佢台咧？會唔會因為中國反制嘅措施，令到美國本身嘅利益同樣受損嗰陣時，佢自己選舉會失利咧？ 我哋最大的弱點係點咧？就係、是、我哋成日俾人估到我哋下一步。 因為你唔可以唔付代價，其實 係啊 ，no pain no gain 嘛，呢個世界。 係啊，你咁樣講，人哋就已經算到算足。 咁又咁講嘅，平情而論， 你如果用翻美中貿易戰嘅情況嚟講，就係美國多牌可以出，中國冇乜牌可以出。咁我哋嘅香港民主派基本冇乜牌可以出，咪都對住呢個咁嘅國家機器，我哋真係冇乜牌可以出。 唯一就係點咧？就係你即係好似 Donald Trump 咁癲癲地 啊， 即係成日都俾佢鼓勵唔到。但係因為點解佢知道我哋大概係嘅思路同諗法係點樣，大概行嗰啲路咧？佢真係睇到你嘅時間表同路線圖咧，睇住你嚟食啊！你諗下上一次姚松炎，因為你喐阿基搞咗個風波之後，佢咪借阿基呢樣嘢，我哋不能夠排除噶。阿基有少少私怨噶， 有上次姚松炎算嗰次咯，係啊， 係咪？ 因為有朱海迪， 你咁樣玩佢，喂，老實講，你都會俾人利用， 佢會覺得係咁。 即係調翻轉頭，我自己喺度諗， 有個怨氣喺度。 我有個怨氣喺度，好啊，咁又 仲包散咯， 係咯，同你攬炒咯。喂，所以佢估到我哋下一鑊係點搞法嘅，佢咪完全同你咁樣捉盤棋嘅時候，你仲唔輸俾佢？係咪？ 問題就係你唔係統戰，統一戰線嘅意思即係咩咧？共產黨俾少少嘢你，不過最終係以共產黨嘅決策為依歸。 嗯， 咁叫做統戰，係以佢為主嘅。 嗯 ，Donald Trump 咪逼佢埋台傾係咩咧？唔係以共產黨為主嘅，時間表我定，傾乜嘢我定。 嗯， 而你要邊啲嘢讓步我定，係以美國為主啊嘛。 嗯， 好啦，你話香港咁弱。共產黨咁強大，九千幾萬黨員，習近平咁強勢，你而家睇到佢根本上就處於弱勢。昨日嘅公佈一出嚟，已經睇到習近平係處於弱勢嘅啦，開始。 但我調翻轉頭咁諗，就係、是、因為佢喺外邊弱勢咧， 佢裏邊會攣得更緊啊嘛。 係啊，就係香港佢先至寸步不讓啊嘛。 新疆可以，香港可唔可以咧？2003年嗰次嘅23條立法，有冇國際勢力插手咧？我相信係會有嘅。 嗯， 外資有表態啦，其實當時。即係23條對香港嘅作為金融中心嘅影響等等。 嗯， 但係你話如果當中美關係鬥而不破，佢會繼續鬥落去，我覺得。只不過大家唔想破局嘅。咁嘅話，你唔係淨係游說嗰個嘅香港政策法，或者盧比奧嗰條嘅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啊嘛。 嗯。 而係同時就係話喺香港嘅呢、這個，你係咪？個論述啊，香港係咪已經結束一國兩制同埋高度自治呢個？ 所以香港嘅 你係要俾壓力香港工商界啊嘛？ 香港嘅形勢同國內係完全唔同嘅。第一， 仲有空間。 我哋仲有空間，一來咧 未死直， 未死得直。第一啦，第二，而家我哋上一集都講咗啦，就係因為嗰個政治形勢有呢個咁嘅變化，就係、是、美中而家打緊呢個所謂嘅爭霸戰好、貿易戰好。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去建立嗰個外國勢力咧，個效果就高好多啦。嗱，如果你唔係有呢個貿易戰嗰陣時候咧，美國理得你香港乜嘢啊？講真就唔得閒。但如果佢覺得以香港都係一個利弱可利用嘅城市嘅話咧，咁就唔同講法喎。 但我 所以個形勢係出現咗，我覺得就係出現咗，就係話香港民主派應該點樣連結嗰個嘅美國。或者係外國嘅勢力咧，嚟去吸引中共。 其實佢哋做嘢， 但我覺得我要加多個 condition 落去，就係對我哋群眾係有意義嘅。就係你諗下雨傘運動嘅時候，我哋確實有呢個群眾基礎喺度。 咬殺你萬人大佬啊！ 你有咁嘅群眾基礎， 要加埋群眾基礎， 咁你英美勢力先至感受到，喂，我需要借你張牌嚟打啊嘛！喂，好似而家咁，我哋咁消沉、咁心淡嘅時候。你又即係冇乜意志，咁喂，我點打你呢張牌啊？即係就算我哋個講法就係、是、喂，你利用呢、這個即係香港關係法呢樣嘢嚟同老共喺度講數或者鬥爭都好，但係而家我哋冇牌啊嘛。 嗱，你睇到嘅政府點解阿林鄭今日咁樣出嚟表態，張建宗出嚟表態，然後再通過星島放料就係話唔一定再 DQ 朱海迪咧，佢都知道會辣着啊！你明？ 係， 佢堆定沙包啊！我相信就係人家都堆定沙包，點解你呢邊唔有一個嘅， 仲有一樣 攻嘅方式咧？你明唔明啊？ 你民 呢個係角力嚟噶嘛？其實 你民主派應該要對嗰個成個社會嘅氣氛要有一個 feeling 先得㗎。而家你唔好淨係用左膠思想去規限咗你自己個策略嘅選項。而家你如果 feel 到香港嘅成個社會嘅形勢係多咗好多人。是期望美國打救香港嘛？ 嗯，事實是啊。 你因為事實嚟噶嘛？ 因為佢見到佢 work 啊嘛。 係啊。 你今睇埋呢個20國峰會，你就睇到佢真係 work 啊嘛，其實。 咁你要 feel 有個 feeling 先得嘅。如果你冇嘅 feeling 性係糾纏於一啲原則啊，左翼嘅原則嘅時候咧，咁就冇企行噶啦。冇企行。 冇，因為你所有自己都 defeat 曬自己啲企 啊。 你嗰啲 option 你自己其實係可能係 option 嚟嘅。 但你個腦海裏面已經因為紅線，自己有多紅線， 是自己的紅線， 是啊，就咁樣又唔得，咁樣又唔得，咁樣又唔得， 紅線女又俾啲紅線， 咁結果就唯有開個記者會，就係今日最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啦，咁咯。咁點解會俾人成日俾人 look， 俾人喺度笑，就係咁嘅原因啫嘛。所以你話嗱，陳雲所講嘅嘢，其實你問我係值得討論嘅，唔一定係支持或者反對，而起碼值得討論先，我覺得。 嗯， 即係究竟喺新界東補選裏邊係咪應該將佢扣連呢個 DQ 先？ 一定我 係嘛？如果唔係你繼續由 Plan B、Plan C、Plan D 咁參選，對家又用盡各種方法嚟去全面圍剿你，最後尾你又議席輸埋。李卓人之嗰個政治影響，我唔係話佢個個人啊，呢個敗仗啊， 好大鑊。 嗰個政治影響係好深遠嘅，其實係俾人睇到泛民再冇希望。 嗯， 獨裁者最想就係咩呢？就係你覺得民主運動冇希望，冷漠就比仇恨咧更恐怖，我覺得。 嗯， 仇恨都可以出嚟孖你，你又孖翻佢，大家仲喺度上嚟嗰度睇下，有5440人睇嘛，系嘛？冷漠嘅意思就系你讲乜嘢都冇人在理你， 闹都费事闹， 你闹足晒所有人都好啊，都冇人理你啊。 嗯， 大家都觉得你系 nobody， 冇影响力嗰阵时候，大家都唔关心你讲乜嘢，唔再讨论呢样嘢嗰阵时 候。 而家泛民慢慢就进入一个咁样嘅角色啊，其实系 write off 啊，其实喺个民主运动里边。write off 咗，你唔單止 lead 唔到，你連 strategy 提出嚟俾人少嘅能力都冇啊！喂，我心諗陳雲提出嚟，你贊成與反對都好，佢都提出一樣嘢出嚟，係咪？你唔好話佢係煽泛民定支持，唔需要動機論，起碼你要討論嗰個方案，如果要完善可以點做？如果佢嘅有一個好 fatal 嘅，即係好重要嘅一啲缺點喺邊度？你咁樣討論咪有意思囉，而唔係話一開波就埋位，哦佢係呢派嘅就唔需要討論啦。如果你而家俾人睇到就係招數用到老曬，唔單止你卓人老招式都老曬，黃師傅咁一開波攤開隻手起手式就係咁啦。 而家仲喺度大家呢 跟住就喺度咁樣呢、這個係咪 你而家用返老嗰套呢就喺度討論啊長毛出選又跟住 Plan B 係邊個。 所以我哋上個星期 呢又係落返嗰套啦。 我哋上個星期都未 think out of the box， 如果從呢個思路去諗嘅先。係咪即係你其實對對手嚟講，如果睇通曬你啲路，你冇乜出奇制勝嘅方法嘅時候呢，佢就一定食住你㗎嘛。我哋應該 think out of the box， 即係當然頭先我哋嗰啲全部都係舉例嚟嘅，即係整個假設出嚟，大家即係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嘅方法。 廿個人出選，又跟住結同向美國嗰度即係要求佢哋反對 DQ， 即係舉例啦嚇，扣連美國咁樣。喂，整個成個一個反 DQ 運動出嚟， 作為一個 campaign。 啊，唔係嗱，有幾樣嘢我覺得，我琴日講民粹抗共，民粹抗共係咩咧？一定係要靠群眾運動嘅，其實即係靠同普通人連結啊！你唔可能再靠嗰啲即係泛民嘅政治精英。 嗯， 你同普通人連結咧，一你要有一個嘅 movement 啊，更真係你唔可以淨係靠開記者會唔 work 噶啦，因為你個議會已經冇咗功能，冇咗監察功能嘅議會已經係同英治時代好唔同。第二係咩呢？就係你話就算我要推動市民 empower 佢哋去決定自己前途都好，你唔可以由 day one 一禁制就去到應唔應該獨立。實際上你應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民間公投嘅活動，其實過去係有嘅，你記唔記得？ 所以頭先喺個中間嗰陣時， 起初咪有咯， 咪係咯， 我都有諗。 啊，戴耀廷一路推嘅，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就係除咗商討日參與式民主之外， 用個公 投就係公投啊嘛。 我有諗過。 我點解觀塘噴泉你哋班友仔唔搞公投咧？叫觀塘嘅市民去投啊？ 你講開公投，頭先我就想 插。點解一定要係嗰啲香港獨立嗰啲咁嘅嘢咧？唔需要㗎。 五區公投而家可以再諗，我覺得可以再諗。 投乜嘢 ？DQ。 其實我們應該一早想這個方案，我突然間想而已，我未細心細緻考慮，即是 找五條友辭職又 最多就是沒有 那五條友就沒得再選，但還掂現在的局 他收了例沒得再選的了，應該 是的，即是找其他人代， 是的，找其他人代， 是不是？喂，那你還掂你玩嘢，還掂你跟我反台，是不是？喂，你步步進逼到我這樣，喂，我現在已經被你打到牆角了，我有什麼有什麼計仔？ 那你要先自己內部團結了先，如果唔係嘅話，唔係我而家五個議席俾佢贏 Q 曬， 係啊，我即刻 嗱，佢鬥民氣啊，佢鬥謀略喎。 呢個係我哋要諗，即係我突然間即係攞多啲 option 出嚟。 攞個席而家係都係唔係未係我哋啊？不如又攞個席嚟玩， 當係公投， 當公投， 係還掂都 係 預咯。 因為你係啊，你 sorry 當公投就係因為你結連咗呢個社會運動呢個模式嘅時候，就當公投嚟玩。 嗯。 因為你實際上你而家去到一個局面係你政治體制解決唔到而家嘅問題，係共產黨刻意造成。你唔可以通過個政治建制去嗱，所謂代議政制，其實個意思就係有個選舉制度，大家喺裏邊解決個衝突啊嘛。屌，而家原來唔係嘅，嗰樣嘢係你玩曬嘅。喺個議會裏邊，英治都聰明啲，英國佬都係咪？佢都即係贏你兩盤，輸翻一盤俾你咁樣。而家唔係嘅，鋪鋪要清理台，鋪鋪要玩殘你。咁你仍然喺度靠開記者會嗰三例牌喺議會動議辯論。Nobody care， 真係你問我。 唔係，我覺得細緻啲諗下咯。即係如果你話再嚟多一次玩公投，即係你話配合新界東嘅補選，唔係完全冇諗嘅。因為點解咧？嗱，我哋上一次最初以為就係、是，喂，我哋集中個區同呢個建 攞翻個議席，打贏佢。 係啦，同建制派鏈應該有機會嘅。嗰陣時候我都係咁講。 我都係咁諗嘅。 我以為 你問點會最後尾搏老命幫我李卓仁選啫？ 點解要 withdraw 翻即係劉小麗喺嗰個上訴度，諗住就係速戰速決，諗住借呢、這個？ 即係 DQ 嗰個嘅 係啦。點知原來呢一個策略咧係有問題？點解咧？可唔可以我再諗深一層就係，喂，你淨係得個區選，咪全力攻李卓仁咧？佢啲資源又好，成個策略都好咧，係好有針對性啊嘛。但我頭先諗嗰樣嘢，雖然我未有定案，我即係拋磚引玉啫。喂，如果你五個區，你出啲比較強嘅候選人，即係你話馬天尼啊，正如陳雲哥咁講嗰啲咧，陳太嗰啲啊 ，Audrey 啊咁樣，咁我又覺得未必死得曬。 唔係嗱，但係最重要咩咧？你反 DQ 嗰個宣傳變成進入群眾咧，你不能夠完全係政治論述，你一定係要將共產黨篩選連結到每一個人嘅關係嘅，唔係話純粹從人權政治權利嘅角度去講嘅。 明白。 如果你唔扣連嗰樣嘢嘅話咧，你就冇辦法令到啲人覺得同我有咩關係。 係 你冇飯食，即係唔係我冇飯食啊？ 同埋佢會覺得你哋玩得太盡。 係啊，係因為你哋玩得太盡喎、啊。 你仲玩嘢添， 跟住再玩。 玩多四區咁樣係咪？你班契弟咁樣。 所以你如果你唔搞到後面有一個即係嗰種嘅 落區嘅 momentum 咧，你冒然去宣布一個咁樣嘅更激進嘅方案咧，就會瀨嘢。 嗯， 你一定係要先做好嗰個嘅即係向下 關 群眾嗰個嘅 關 宣傳，去號召多啲人，大家去理解呢樣嘢。同你嗰個生活同你個資源分配有咩關係？ 所以要一段時間㗎。 而家 我唔知而家 要有醖釀時間㗎，真係㗎。 嗱，我唯一同一樣 新東，我諗出 我唯一同一樣嘅就係咧，我哋上一次選輸完之後咧， 阿毛幾時上訴終審法院？ 佢話大概半年到。我哋其實係太急咧，係諗答案。我哋太急諗答案，太急揾啲 alternative。其實我哋需要咧，起碼即係最少兩個禮拜啦，甚至乎 唔係同埋你今次 兩三個月咧， 新東補選咗咁耐時間。 不如咁啦，我哋上集都講咗，不如咧本土派同民主泛民坐低傾一傾啦，先好 新東補選點處理 係啊？新東補選點 唔需要咁快，因為仲有成大半年嘅時間。 啊、大家坐埋， 同埋嗰個議席就算贏咗，都係得大半年嘅時間。 嗯， 到二零二零。 重點就係 exactly， 除咗係討論個議席之外，就係、是。討論一下我哋點樣利用今次個補選去 achieve 一個點樣嘅政治嘅 效果？ 政治效果， 嗯，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其實李卓人嘅敗選咧，我就話點解一個影響咁惡劣咧？就係、是、你道德高地又輸埋，議席又輸埋，你明唔明啊？ 其實 呢個只係共產黨最想見到嘅嘢、嗯，大家心死，大家心淡，唔再反抗，唔再抵抗，然後接受一個咁樣嘅狗窿。然後繼續做你嘅政協花樽， 即係應該咧，我 其實已經寫好曬劇本。 應該先放低咧以前嘅論嗰種嘅論述、就是，就係啊呢、這個位係屬於長毛嘅，即係呢啲咁嘅論述，我覺得應該放低先，而係究竟我哋想今次嘅新東補選 achieve 啲乜嘢 ？achieve 啲乜嘢嘢？ 由尾數翻上頭。 係啦，唔好再諗，喂邊個贏已經係唔重要，邊個出選都唔係重要，我自己覺得。是重要的，我想達至一個什麼政治目標目的在這裡。 所以呢簡單說就是你如果輸來打呢，大家的心情就會好一點 的、啊、 你會開放一點的、 啊 唔係嗱， 因為起初嘅時候就喺個派邊個出選嗰度就大家拉橋啊嘛， 我哋用翻傳統嘅智慧諗住贏翻嗰席翻嚟，同埋對自己過分有信心。 首先你要諗清楚一樣嘢，就是大家會唔會 agree、嗯、用呢個選舉嚟去發起一場反對運動？ 嗯， 呢、這個就是目標啦。頭先徐少華所講， 嗯， 如果係呢、這個運動嘅內涵係乜嘢？ 嗯， 然後再到具體 操作 就係佢應該點樣去爭取全港市民嘅支持？ 嗯。 咁而點樣可以通過扣連喺區議會嘅 DQ 嘅選舉候選人？ 嗯， 因為最先發生喺區議會㗎，係會同步同新東補選差唔多時間㗎。 兩件事發生啊。 不過佢又唔會俾佢 set 同一日嘅。 唔會，但係嗰個時間啊，我意思係話唔會相差太遠。所以你所謂全局去諗就係咁啊。哦，對家就有個共產黨嘅 mastermind 喺度，然後咁樣部署。你班友就仲喺度講緊應該派邊個出去選， 搞唔搞初選， 而唔係討論緊究竟今次個選舉你想 achieve 啲乜嘢先， 嗯， 然後你先至有啲咩 option 先，咁你咪可以 open 咯，我覺得，係，嗯，咪？任何方案都可以考慮。 如果你從一個政治鬥爭嘅角度，抗爭呢個共產政權嘅角度，獨裁政權嘅角度，咁你就唔好淨係好 narrow down 咗去變成，好似我哋上一鑊犯咗個錯誤咁，就係，是，九龍西，我哋贏唔贏翻呢個席翻嚟？你的意思是這樣嘛？ 你知不知道在拉丁美洲的抗爭，在當時這個獨裁的軍事政權裏面的選舉，它又是好像共產黨那樣的搬龍門、DQ 候選人，再不是就自然失蹤、被失蹤、當時反對運動是怎樣出人呢？randomly 抽一個普通市民出來選，然後所有人幫他助選， 所以好像那次我 們這個就是民粹，我告訴你， 我們那次不是說你應該派豬和狗呢都可以打議題咯， 係啊！ 我哋犯咗個錯， 我唔需要咩民主教父，唔需要咩女神，乜都唔要。 係，因為點解我哋上一次犯咗個錯誤咧？其實我哋最初就得嘅，就話唔好理啦，辯論成點唔重要，睇住個議題。後期咧，我哋變咗係好似係正式選舉咁咧，幫阿仁啊包下裝啊嗰啲咁樣咧，就出咗事啦。 你記唔記得當時 模糊咗個視線啦？ 唔係，你如果係 campaign 就唔係咁玩法噶啦 ，campaign 就是等於當年呢個智利皮洛切特公投，你記唔記得？ 嗯， 佢修憲連任啊嘛，呢，這個大獨裁者，軍事政變上台嘅。 嗯， 結果係喺個公投裏面佢玩搬曬龍門，遊戲規則佢定，結果係公投輸咗。 嗯， 當時就有一班收尾拍成電影嘅，嗰套電影叫 No 啊嘛，有個廣告人就諗條橋出嚟，就係點樣一路好似 viral 咁樣去爭取個社會裏面嘅人喺公投裏面反對呢個修憲，延續呢，這個即係，獨裁者嘅任期。嗱，呢個就係你冇可能喺議會裏面 achieve 到嘅，你一定係要翻翻去社會嗰度。但你唔可以再用嗰種論述，就係，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或者係呢個好關鍵嘅一票。大佬，我哋都唔信啦，係咪？因為你攞唔到群眾嘅支持，所以你一定係要捲入更加多唔同同你唔同嘅人， 同埋你 唔係政黨嘅人，你有冇咁嘅胸襟啊？ 唔單止係疲累嘅問題，而係嗰種無力感好強。 唔係，我冇參與啊！你明唔明啊？唔單止 亦都冇參與， 唔單止疲累啊！我都冇參與你成個反 DQ 運動裏面，我哋市民有咩參與啫？你都唔會俾個角色我哋參與㗎。你開完記者會就完㗎啦，你都唔嘗試叫我哋去參與㗎喎，其實。但佢一諗參與就係遊行， 就遊行示威。 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嘛？ 係，好啊，差唔多。 我今日收視率 爆燈啊！我破新高啊，係咪啊？ 都未去到7774。 未去到7774。 我哋最高係幾多少？我唔記得咗，6000多係嘛？ 5000多 ， 5000多啊 ！Live 嘅時候 521啊，今日去到，咁啊多謝大家一路對我哋嘅支持啦。除咗繼續贊助我哋節目之外咧，就可以加入成為會員啦。咁如果你會員到期嘅咧，就記住快啲續會啦。咁就因為真係需要大家嘅支持。咁啊，頭先講嗰啲嘢咧，其實係可以執行嘅。執行嘅意思即係話咧，因為可以用我哋認識嘅朋友咧，由嗰度一路開始討論開始嘅。 嗯。 嗱，我相信阿小麗啊、姚松炎啊、仲志啊、之峰啊，其實全部都可以討論嘅呢啲問題。甚至我覺得公民黨、民主黨係咪？如果唔係就係停留喺吹完水咁就算，我覺得。 嗯。 亦都我覺得邀請一啲嘅本土派嘅朋友去 brainstorming， 究竟實際上喺呢個反 DQ 裏面仲有啲咩可以做？嗱，我相信嗰個唔係話完全冇其他嘅 option， 我覺得。千祈唔好限制咗自己 imagination。獨裁者最想就係你咁樣，冇得揀㗎啦，係咁㗎啦。 唔係，所以一路簡單總結一句就係你要俾 uncertainty 佢咯，同埋佢唔可以 predict 到，佢唔可以 predict 到你下一步係點行。 打亂仗， 係啊，打亂仗咯，即係眯埋眼打個鋪麻雀咁啊。 係啊，摸嗰只打嗰只， 係啊， 等你捉唔到。 求其打啊！ 你而家鋪鋪俾人豬死啦，其實已經係。 係啊， 好，咁就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 個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啊。 那現在究竟誰奪誰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8時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